你也可耍你个新娘娘， 别耍你了， 糊涂啷个新娘娘，俺为的别吃个了， 俺为鱼耍乌毛病， 乌口子，缺脚， 扎水， 对起呢， 磨鼻， 磨鼻， 磨鼻， 哎，磨鼻， 磨鼻，磨鼻，磨鼻，哇， 里向个破劲里子气呀，耍么子？哦，糊涂啷个高兴也不为的别吃个。丁丁恶人们身后是磨皮，恨得嘞，恨不得挪块方巾贴开来，跟着口口磨皮啊，磨皮啊，把这像粪皮。这一下嘛，哎呀，这一生，此生一生，我啊，听雷子打耳鼻风。十根头发，九根皮，上户终于没名人气。我等一下子也问问三姑娘孩子，三姑娘啊，把你们才讲个难看，你咋看看？我这面孔别致，你为是难看。这些三姑娘是我漂亮谁了？孩子要气得啥呢？哎，想得黑吧，得不动气在。 等到轿子落平，向喜娘骂了，我新娘娘踩到喜堂浪响。欲请新贵人，欲请福头郎。区区福头郎，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呀、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群当花人，离避难道出门，直到今朝赴阴险，我带着故事。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新官人，构下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日三的啊，说那个叫行定，都说他没成心。对狼打的女娲军，是狼抓到个红海青，日子两个写什么时候？这些姑娘喷了些那个老人心，语气啊语气，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哇！夫妻两家头交把天地，红罗千军送着洞房，害人西部太出，糊涂郎我门归国，妹妹家最大潘经理门的做啥么？要天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那块方金一口啊！哦哟，耍高的啦，这对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条臂膊伸直，好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只过，得了。 潘经理姑咋搞？三姑娘来天方金子。只顾着心上扩大，呼吸急促么，血压上升，对神干嘛？不是呀。 这么来天呢？哪接天？忙上头么接天？你说的啊，那不够了嘿，没办法，发不忙上这还忙活，你要不接天放进比他无放进个子，好不容易呀，我快放进。 哟，一个难为的么身体，一么？ 呀。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怕难为人。总大概搿张饭食等我糊涂郎差不多了，都还蛮难看的。哎呦，带你妈妈用不那怕难为人，你两家头算啥了？你家半斤八两，家胖家粗，方不多了。搿么糊涂郎，你也口里面孔么，热过去呀？嘿嘿，搿个人呐、啊， 你没上到二些后阳高人的怎么这个样子，米空不扣不扣的背你一样滚，因此日子两根线手什么丁了扣进你背用来扣啊，等于心房里逼逼谁 那行的是哪个叫哎呦身份里面方巾贴特厉害我上娘子我胃里上夫人们就是夫妻这样那身样不叫哦对子刚刚贴特方巾我死高发汗我们铺内为定身体一般把个百姓里三个人我无位子当时我让他哭里不起完我有个跟我唯一跟你告诉清上面自个夫妻子呀，破啥难为情呢？快点把酒去。然后破镜里的心目当中，个糊涂郎生得异常异动。所以把酒那个目光盯了上头了，郎心。你这分君，千莫非天？哟，那么不叫？他一年呢？说你铺进你整个斧头上，甚至半夜分清爽。 跟你忙着上头看么，哪看得见？你眼睛盯了下头看么，你看得见？你们分看见斧头上的看得了清清爽爽，总当时高兴难看的。现在一看么，啥叫难看？标致漂亮，看这个斧头上啪水啪架，十分光鲜。哎呦！标志改，偏难改，搞不上嘴，搞不上嘴，搞不上嘴。 普京的大概也欲动先恐，这口气是搞上门去厉害，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去看你懂了啊？没动没动，给他嗓子做什么子？没啊没好，一个动先怒啊！但是光是怕水，怕这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你可是疯大了？ 那得写不出来，没准啊，我腿是舞动了呀！ 这被踢的的学生弟么？ 没得没得，刚才你两个的八十三岁是我呀！ 也吓得我了，自个一个舞动了，我当时一杀一刀，从今以后来让我门前可以摆红了。这个一个糊涂老子也是你来帮我龙给我我也我们来帮你了嘿我哎呀 老子不好个子东方 就是这个骗案子，弄西亚夫为特呢给 我。哎呀，可绝无听不懂这玩意， 我也不能呼吸了他呢，我真不白发呀，我发他呢是也去吃胡死给 那个更高的老婆人子真记得 没别夸，我来干不能听哦。那一天我在金房之上把手并没长大后命弄上他门，长大见我带着我里去的门，我说胡道郎，阿是奶粉特高些，哎，我说女娃买着粉特给，干嘛这个？我送把那个小娃的翻来动地来看呐，我说女娃，你们翻动地，我把当父亲为是也动地，我穷不够他不起翻，干嘛这个？我另外再加不点一两银子翻来里地，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是女娃，你在雨冬的人不晓得你穷人的苦啊！我的妈妈烧饼做种线上衣，风吃一不娱乐的衣服啊！一搞的要上去呀，父母们那特得去高兴你，我在边那飞，长到面孔一百嘛，这糊涂了！你今在阿哥讲山上飞，女娃飞飞为日飞，你是个真飞。我送上批次的俺们里陪你吃胡丝啊， 吃胡丝， 哎，吃胡丝， 说个点名长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这里分配工去拿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辰光，我一直都判决你陪伴的，你现在非要是老混吃胡丝，胡丝非要吃，那么他判决你，判决你非要他吃胡丝，我说哈。他是人么不人情，与谁明送过举杯金娘啊门，哎，送一佛口内后 外地上是讲必告假婚，你哥哥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与你压力，你傻傻地的到我房间里向来，实在嘻嘻，关着我，也做了第一不放你他他，我偏偏有外地，你心为不满，所以我告不了十个二十个难看的糊涂了。 亲弟，不能搞不清楚，我来回不去。你非可妇女嘛，刚给，那你俩到底是不配了？你想着，你不是讲年轻，是讲憋屈；我们是讲年纪大，是讲内裤，是讲二十。你非伤心的得，你非不然啊？你搞不是我们家生是富家人，死是富家猪，不那个呀？你妇女们呢，等我哎，追吧。 此话当真？ 真怪我送那副为屁那怪，不然不说，但是们张大夫叫个一两银子，随着讲八八岁八光个菜。那个我光说的光的饭光那个是个那样子，属于黑给哦。 嘿，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在那许动银子，亲啊走着打包着肯放我办。那良心虽如何？结果那个人伤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皇帝，你现在肯放我办？皇帝嘴，等一些俺们通知了也办不脱个。对，换了外州人来，先打打门市浪向，一定要开门。哟，见了我哪里去？ 去呀？ 你的罗大去哪里问我母娘子？这不是该怎么为娘告吧？ 后来侬父母再一说嘛的了。哦， 你养娘儿子四个字。哎呦，我说的做你爹，这不是俺做文，在亲家里去对过对过。 我的呀， 你独落亲啊！哎呦，够难呀！不亲家嘛，在半路里去等他娘呀。 我也的。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处，明的别个胡同上为一口，这么难办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也不脱外。 哎呦 ，你别哭娘，别哭。东东呢，今想想办法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年最嘛不去吃南花开。哎呦，这个作孽个，这不是俺吧？你既然不把南花去嘛，就带过来给打腿吧。哎呦，你不要喝奶，我分讲我了哇子个。是个，你带过来给打腿，你两家的这个光明夫妻难可难。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得啊？你们是在里下，我在门啊的在过帐铺，我困了啊的。你里下们，我在当然想起妈妈身边妈的过节的呀。你们帮我连理连理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银子为他们。你什么语气自然和你做过最不成，我最几乎为偷了你。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把子当做知青，我们每次的还是要勾引个娃子。实在没的两家的叫王玉国、四玉国、大家国国国福大家的鸭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口那哈？ 辅导老真是世高老像下雨的汉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等他给他一直食物去，不是一个斗志去。我老亲不看见我带上大伙去了，想到现在我个情况，瞬间我配不了糊涂了。罢了，我问题只有两点了：要么搞不糊涂了，要么回出去种的地不往里掏掏，回出去不牛干，搞不糊涂了。对你妈妈脏气嘛，实在不脏气。那么那面孔那口子嘛，人啥都的嘛，我还是孤立这样。那么那人二些子嘛，面孔灯样的嘛，我还是傻傻这样。一样不理解，夫妻也可以死的了，真有个人家大狗叫。别个赣州一下正在盈亏的板上，糊涂浪是干个黑人，肯放我办，屋子不够男人哪家？你分有还要有，不肯还要肯，我只能够有自家面孔啊。想想张大娃那个咋日子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你等了屋里向他睡他着睡，你认为温床胜秋，我一定会都围住嘞，我批得住嘞。你认为我分围的搞不糊涂了，我批上搞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三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老子。也告不你们再对你一口。哎，刚刚口口二是二的嘞，现在口口二没二，二的单面云春盖。刚刚口口内口是内口的嘞，现在口口都要危害了呀，这别个是不边之呀，我要良心害了呀，告不个种男人不吃亏的，对，真定告不你。一个告白你们中国要有啥称呼了，一出你的一子啊大郎， 你那叫我大郎个家，那必是十八人个走啊。不过再想十八人只有三郎四郎不大郎个，可是我比十八人还吃高了。那家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分手去了。 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你别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我啥子，看我啥子。根本我见你上耍家，你想嘛，余子，根本我敢打扫啊。 谁叫我写车？ 吃来，六个男人喊高主喊大山个叫，喊个家主一声没喊，我喊你大郎，你喊我大山，两个比大得路达是路达走的，又大了， 有个大山啊，我咋这？大郎重情大事接着，请听我一个字幕。 俺小云小姐，你是风采主义，那么你是可是刚刚南蛮人啊？唱几句唱的。

家是天降玉凤，真是感慨万千。那让各种露天上是哪会得有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大清了，这来到这个四处不动三阳门前，但是李卫是举起了自家的右手，正预备旁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边立下一个游戏开，哪会是游戏开的？哎呀，你多去想。昨日子到河面去，听你阿是同昌大哥出席一块游大会，阿三个游戏开。 哟，我当时是方先生您回来啊！哎呦，想着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了，床前有个喜烛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凤仙，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呀、啊！恭喜阿爸，奔出来到门口，对外边一看门。范先生喂，看见这位范先生，就是为的面孔红，心为的甜，但是嘴里向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这是看见冯喜的一刹那，这个范家子也是眼睛们的杀一亮，但是可惜，上天这个招呼太多，哪只有两个字？这在范家子啊。格来乃不动，个招呼一直动，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近。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你个辰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假使再发展下去，我想云 当时听得光， 这样不是我听。我是今天老高 子，是吧是吧，来来来，还有屋里去屋里去，还有凤仙啊，把那个凡仙招回屋里坐去，行行行，你们请。 外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大，十来个平方，但是打扫的干干净净，拼命一张台子，桌椅，两只白木凳子。哦哟，这样多只床，这是东阁，北方人叫炕， 这 叫 床。椅子坐坐坐坐坐坐，行坐行坐。哎呀，凡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范先生，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 的。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北大。 七个名八道。哎呦，但是现在读大学侪是非，这个学费蛮贵的了。懂地啥人出？他是爷娘没同意，看你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进宫的又没面对的。那 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二叔，你别就那你搞打的嘛，你搞菜皮了，搞菜皮了，他明白 的。你妈妈的东西上瘾了，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看中来了。像男人你屋里向养着一日，我下半生是再来帮你的。像这个小伙子外边的口口卖光山，一旦打听来爷娘下岗工人，我别误解了。那个钱谁出啊？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个人发财了！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太郎想死高七郎后背手挪起来三十一的唐来福堂神仙抓捕所一开始从来来反正请喝下 这反正是个背手里过去的上次你这个背手里将坑要激活有激活不不不我知不不 冯氏得说阿宋毛毛总是听他啥样子的叶军公来樊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带老弟猜他之后当时那北郊日的米我把这杯子的碗到是的当时清清爽爽回不放心大概的超不跟水在汤阳光里下一直不离杯啊晶莹剔剔那么总是放心各位带他一杯吧开始樊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家生意各个水是都写了手背都起来哦哟味道好极了 我怕是所一路也吃还是弄大杯白开水吃那个事情好了第一把我欣赏我的该懂的挺心的非要等了给他太大吃松吧大樊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 放心 找樊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你们坐你们坐我走收拾好一起 沙之光阿素拉黑了一笔的看等到一代记他了是不是一个人手上了该搞的了其实是有一头皮的黑我想在那百姓上放但是两方的代理在受害了黑就说一句才放不成对于沈德子们多长子老让你要比自身 可外家是好让人有上帝哪个自己想的美好第一句么门上第一句么刚上那我的上上户一句人我才门不成那哎上帝们那口得是让想因为金子过让想擦出一张三寸绿荷把照片只是一口呢哎呀各张照片往下的眼睛随着门这个位姑娘啊想啥与海屋子这张照片他的是你 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他的非常自由非常的自由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哪个故事我最有听的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这张照片是一个老夫人带你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哈 好吗 夫人这个光是运用的哈那个这个本来一条线而且虽然有一点点正但是这个眼睛这样的样子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画彩的 后来你就发现了好的照片才是好办的 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啊 那个喂喂喂你当听啥当吧三个里头五个里两行的三个马子抓不住啊对 阿姑子恭喜我给你忘了背上有点太阴了阿姑子受伤北家的兵长能光复大刚呀我哎呀恭喜我让姑娘们这个五娃子盼荡开来是再也归不拢了 各种味道，各种经验，我想谁是我各位先生谁有各种经历，谁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随着讲过去了。 那么第二个呢？30个钟头擦过去了，后面的蜡像生气，立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讲，立至30个钟头，跑外面头下来跑，跑出去门里慌些起来，哟。樊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怎么的？ 我去搞个炸酱面。 去准备着。一看，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神一点不，要进里去。不，我要回家。 留在这里吃午饭，炸酱面。 不，袋袋里向，我吃5块洋钿的，要让我杯子丢下。 哎，樊先生，不好意思。 那个官人袋袋。 蓝色的裤裙上5块的眼珠子线，叫我打出来。趁心了很福的妈那是得奶奶的，但是该是反向的中国的真不成，但是不一样不少爱心的把那个小猪的抗特不能多娘个母亲那龙团的台子老乡一张酒包子零七的东西下线垮5块的拍起水忙成包子我的一抗那范家人又要走了，他也要走了，不好那放心啊，还送送樊先生嘛，是不是？ 那樊先生， 我晓得留下来一句辈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脸呀？ 差不多，来，樊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氏为的啥不送鳄鱼这个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狠。说你知道听你出大度，不一块洋的金子也分5块，二十年代的5块呀、收拾各位公爷鱼的谁是破人勾一夫妻，那个位先生也就是我今天真的为送的啥个理由不能，但是我里向一边是心，你叫我送啥呢？哎，可见自个张照片没得死呀，啥子刚放各位白先生，看搿张照片是完成在世上好汉，他当不是拿搿张照片送拨你？对呀、可怜搿两行的一切亲们，眼睛过来，照片拆开，拿张旧板子拿过来，呀，里向得出来一张5块的，再在板子下头一看吧，5块的没得个子。阿叔个谁家说的话？搿么呢哈，要好汉的。要开后窗的，等于是干不娘。5块的往这身边带一带，拿张照片，刀刀的星星，拿板子搬一搬，喊么人像坐地子上坐出来。樊先生， 老钱，你好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哎、 樊先生丢东西了。 啥么子啊？俺是樊家玉门忘记他屋里呀，天气不热嘛，趁风身上顶还忘记的皮夹子，一口气里像只生翅膀，哎呀，不一样啥？刚刚包子里向有张5块的了，还想到给那位来得了，忙着里向冲进去。 樊先生慢走。 是不是个外家子？过些辰光听见不背后头个姑娘的声音，阿外这是冯西家，头胖白过来一看嘛，啊，果然是你。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个浑身个力道不知啥地方来，啊，一股劲儿啷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瞧你呀，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啊。 有啊。 我觉得我闻得了你的屋里的片子。 拿。 我说啊，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拎不进个送不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不哪里认得我哪会认得你的呢？怎么是两包让我扣扣吧。再过来，刚要想搞开嘞， 哎，别看，看了叫不灵的。 回家是谁？我出那个地方， 这地方搞是跟阿弟不是没用的。 别怕，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那么动车，这要么是你送给我的，是不是男人再大的本事？谁是我爸子？嗯，这你放心，我爸子一定回到家里去。 嗯，那么放心，睡一怂。那樊先生，我就不送了。 明早好。 错过第一个人，才这样，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轻。不要是你， 哎，回家去。你哪个在外头会得更人个叫？ 拿出来给我， 不给。 给你 又去抽大烟。 拿出来给我， 不给。 你要不给， 要不给我跟你说，那个姓樊的小子从今往后甭想再到我们家里来。 你敢？ 敢？我有什么不敢？我现在当面跟他说，我可不怕丢这个老脸。我跟你说， 哎呀，你不不替的，我不替的呀，可真差点俺家死了。给咱那个做阿嫂真的大妹子， 拿出来， 哭出来的呀。给你。 哎，这还差不多。 鬼畜生来咽下进去。 哎，别进去。出去送送人家樊先生， 人家早就走了。 不可能，信不信你出去看，还在老地方一步都没动过。咱们打个赌好不好？ 你怎么知道？ 要是你出去他人不在了，我那个5块钱还给你。要是他还在老地方的话， 怎么样？ 再给我5块。 是呀，东弟，我大哥相信你微微的来呀，包括这位啊这位这样，我倒是要去看看了。刚才跟我娘心里想，自个还要这样去看看呀。外公嘞，这单门跟谁？罗守门。咦？ 是的，给我猜啥个呢？ 那个手机不拿出来呀，啥个呢？ 你怎么记住？ 一个南汇的啊。 不是南汇的啥个名堂？南汇的啥个名堂进来的？不是那不会吗？可是半张面孔外公一看看，那有点一会吗？这样看不清楚啊。 哎。 他想啥子？啥子嘛？姑娘不怎么个样么子？到过些辰光，我还没是么分不出来到底是啥个么子？那现在可以定定心心看着。 咦？啊！你刚刚讲啥个呀？外头去再看个呀？你等我摆正 你 呀？ 我摆正，你还要摆正？我摆正，一定回家去看。 不许食言呐！ 一定一定。 再见。 再见再见。 啊！ 那也好看着。 咦，樊先生，您什么时候再来听我唱大鼓啊？ 哎呀，可是老让发生邀请我，我今天下午就来。 今天下午就来？哎呦，可冯喜是开心啊！冯喜一听，眼睛得了一米，鞋子得了一匹，急着心里欢喜，过上结婚。 实在这两句闲话讲个不是奉喜，希望今朝广大听众前来捧场奉喜，你常三明心里想交关失意。 是是是的，恭喜辰光真可以说一声，这扬眉吐气， 泪光，一出旦此结束，谢谢。 听众朋友。彩霞满天小云飘，盛小云演唱会的实况录音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请看天仙配弦场，陆玉，七仙女厌恶天宫岁月凄凉，乃不顾天规森严，只身奔向人间。在土地公公幽默诙谐的见机行事中，和董永结成美满姻缘。七仙女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吴雅玲扮演，董永由国家二级演员周山扮演，土地由国家一级演员黄宗毅扮演。 Thank you. 见他那里把我拦住，回转身来咱把大路走，你三番两次拦阻于我，是何道理？ 两两岁，自古道大路通天，我走过遍，难道是你走的我斩都斩不得我？ 是啊，哦，大姐，请你行过方便，让我过去。 嗯，日赐起 起。大姐，你为何转我一棒？ 你见被报国收纳雨伞，心中有死慌里慌张，中了我一棒。 我 都不来怪你，你反怪我吗？ 我转了他一棒，也未可知。大姐，我们二次再起， 起。 姐，到底是你撞了我，还是我撞了你呀？ 大哥，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我怎么不想过去？ 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你。姐呀，家住当阳许多蜜月，母双亡孤单一人，是你爹死。

他若不开口，我们就国奔前程。 就请大哥上前呼唤。 我若叫他不应呢？ 叫他不应我，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此话当真？ 绝无戏言。 好，话应是，话应是。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公公，他过曾开口， 未曾开口。 包裹把我， 好， 包裹把他。 再叫第二声。 是，那包裹拿去，再叫第二声。 话音是，话音是。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 公公，他还是不开口。雨伞把我， 雨伞把他。 公公，三声叫来两声，还有一声叫他叫来，包括雨伞交付于你。他若逃走，我就找你。 那雨伞拿去， 包括雨伞到手，我要上宫去了。 哈哈，三声叫了两声，还有一声快去叫来。 公公你， 话音是，话音是。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上无片瓦遮身体，小寸土里一足迹。大姐与我成婚配，怕的是到后来连累你爱公受尽。 Thank you.